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张碧晨，光的方向。 寻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 第十四位，李健，一路花香一路唱。 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 第十三位，石凯，纸面战场。 不是本该哪一个不替代，是无尽开，每个人都活该。 第十二位，胡彦斌，半生出走。 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 第十一位，邓紫棋，超能力。 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 第十位，蔡徐坤，迷。 你留下迷人我去猜。 第九位，吴海泉 91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 你太强占有欲，有太多己所不欲。 第八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 第七位，熊梓淇，势不可挡。 没人能阻挡你的身份，光芒势不可挡。 第六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有什么好遗憾。 第五位，水木年华，感谢生活。 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 第四位，周深，要一起。 要唱声声也要听此刻重鸣。 第三位，张靓颖，余文乃。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上午的10:03:43，这里是刚刚开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全新的一期榜单的公告牌，就是1087的榜上排名情况。好，我们第一时间就走进我们的全新榜单。那本周榜单呢，一共有七首新歌上榜，有将近半数的榜位得到了更新。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排名在这是第一首的上榜新歌，来自于张碧晨为电视剧《长歌行》所演唱的片头曲《光的方向》。 无处可逃，无处可靠，你心中微笑，不去不恼，忘了年少，不曾为寂寞成行，泪雨寒成霜，心已滚烫， 向着远方， 过往风霜成客。 这 恋了这 还剩下多少？心若离巢，谁会知道？不曾为寂寞成行，泪雨寒成霜，心已滚 片头曲。这首歌呢也很少见的没有用中国风古风的方式来刻意营造出一种古韵，而是用了偏摇滚的激昂曲风来表达不屈不挠逆风前行的主题。上周第八名的歌曲，李健呢携手前辈校友徐荣凯先生，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年校庆所创作的《一路花香一路唱》，在本周有着6个榜位的下滑，排在第14位。 曾和你向星空遥望，曾和你年少去轻狂，寻找青春的模样，也寻找欢乐和忧伤，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人海已经一负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的方向。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然还一起一负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 他那扇窗，辽阔的草场和天空，一群少年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唱，那是我们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唱。 像暮色之间登场，剧本相互交换，正确完美隐藏在古老的城堡中，危机会登场，听讽刺的笑声相互在中上，有人曾藏在书房，旁观角落的主张，老旧的冷底下传出预料的声响，你美丽的皮囊即将由外皮盖上，为我们撒上掩盖人心的土壤， 声入人心，被大家熟识的石凯带着这首颠覆个人音乐风格的《纸面战场》，歌剧的美声唱腔和嘻哈摇舌两种差别巨大的演唱风格融合在这首歌当中。《纸面战场》之前呢，在北京方面中歌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一度跃升到了 Top 10第一阵容当中，目前呢也是正式登陆了全球榜，首周取得了第13名的成绩。那接下来呢，胡彦斌出道20年所推出的单曲《半生出走》上一周一跃成为了冠军歌，而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呢，却成为了降幅最大的蹦极歌，从榜首位直接跌到了第12名。来听这首《半生出走》。 时间像无声的匕首，抹杀多少狂妄的念头，

闭嘴吧，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啪嗒嘣，给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发现你的话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完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测我所有回忆，我操 华语歌曲排行榜，邓紫棋的这首《硬刚爱情》中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却不见真心的人，超能力在本周呢也是有很大幅度的下滑，上周第六名，本周第十一。蔡徐坤今年的个人专辑标题主打这首有着迷幻电音元素的《迷》在上周成绩垫底，而本周触底反弹五个榜位，来到第十，也是1087榜单第一首出现在榜上上升的歌曲。来听蔡徐坤的这首《迷》。 游荡在某烟的海，奢求一滴泪，让我在长夜等待，听你诉苦水，始终没能逃离你的高墙，快把我包围，像只猫在迷宫中无处可逃，暧昧的心跳的味，做人只活是走心的嘴，影子被吻后就会枯萎，反复品尝这技巧，这脆弱的爱就快枯萎，我选择投降任它抚慰。你留下迷人我去猜，尝过的吻，来时和消失一样怪，那梦境是否发生，一边回味一边自卑，无力判断是非，玫瑰凋落结局寥寥，你留下迷人我去猜，走你的爱，

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那也要，全都要，简直无可救药。 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别苦恼，咱们干脆走着瞧。 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Get on my way, shut up baby, yeah yeah。 你太强占有欲，有太多己所不欲。 做得到，做得到。 你太过于焦虑，太害怕会失去。 歌曲排行榜这首非常爽快动感的合作歌曲，胡海泉 91 和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之后呢，继续来看在第八名出现本期榜单的第三首上榜新歌，也是本周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马来西亚的歌手艾薇在四月份所推出的专辑《爱》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绝美》。 记得刚开始每一步都新鲜，绕着你旋转和快乐周旋，每个动作都有你迎接，每个眼神都被你瓦解，温柔拖住我，怎么又放下我，努力 这样的结果。 已经被叫做画笔，难听的犀利，白莲花绿茶很干净，被曲解的定义。我看到你的渴望，对偏见的反抗，义无反顾的冲向沙滩上，撕掉标签和伪装，打破他们想象，不灭的火苗 ，Make a like a star。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希望看你成功成长，像粉点燃机场，辽南的历史鲜红的成长，让自信的你更加 stronger， 从来不会退缩。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制造你自己。 谁说城市星期女或是小白天，你可以一脚踢开这不公平的表现。我看到你的渴望，对偏见的反抗，义无反顾地穿上三层杆，撕掉标签和伪装，打破他们想象，污蔑掉后面每颗麦克风。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往往是不可能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希望看你战斗坚强，想跟别人激战，漂亮的脸是鲜红的山庄，自己心里你更加 stronger stronger， 从来不会退缩。没人能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喜欢看你战斗坚强，像粉敌人机枪，漂亮的离去鲜红的身装，有自信的你更加 stronger stronger。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四首上榜新歌，来自于熊梓淇的这首势不可挡。这首歌呢是改编自Kelly Clarkson 深受瞩目的单曲 Stronger， 而中文歌词的作者呢是陈梓童，也就是熊梓淇的姐姐。上周第四名成绩上榜黑马歌李荣浩为电影《你的婚礼》所演唱的主题曲《不遗憾》在本周下降两名，排在第六。 终于看到你穿着想要的那种婚纱，你右手接过那盆花，从今后换成它保护你照顾你，不论贫穷富裕，不论生老病疾，以后路上直到你回过的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我会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没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想找寻你在哪里。以后路上直到你回过的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我会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没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

毛不易在完成了新专辑《幼鸟指南》之后，在本周又有大动作，联手日本著名的歌手音乐人中岛美嘉一起合作了新歌。两位的歌声都是超有故事性的，合二为一，感人指数加倍。我们来听二位合作的这首歌，叫做《生活在别处的你》（Another Me）。 像谁起飞的易老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咽下命运的危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 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壊れないように大切に魔法をかけに行くよ。どんな世界でも何にだってな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张碧晨，《光的方向》。 寻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 第十四位，李健，《

只为回到你的身边。感谢生活，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太多，它给了我一颗心，让我体会泪水欢乐。我分辨了美与丑恶，让我简单善良地活着。我承受了痛与绝望，让我勇敢坚强地活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 吸纳了新的成员之后呢，以全新三人组形式推出的第一首单曲，也是成立20周年的纪念单曲《感谢生活》。这首歌之前呢，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本周进入了全球榜当中。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周深为钟汉良、谭松韵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锦心似玉》所演唱的主题曲《要一起》。一贯的周深细腻演绎的唯美旋律相结合，时而轻快婉转，时而缠绵缱绻，诠释出了一段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结局和在哪里要一起，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重鸣，要心无解也要亲眼角 冠军歌在本周遭遇了滑铁卢，跌至第十二名，而第二和第三名的歌曲只是榜位互相调换了一下。上周的亚军本周来到了第三名，张靓颖这首又甜又暖的 You and I， 而接下来呢，是李宇春这首唱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部分，软肋，成绩回暖一名，位列亚军，比起进榜四周以来的最好成绩第一名，只差一步之遥。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冰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无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作品，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软肋》。好，时间来到11:25:33，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开始的第一首歌将是我们全新的冠军歌，来自袁娅维新专辑《月亮失了眠》当中的主打歌《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这首歌呢是旧日所流行的 lo-fi 的曲风，加上了如泣如诉的演唱，感受一种楚楚可怜的感受，同时又被袁娅维那种可以掌控全场的超高唱功所折服，所以当仁不让，这首歌以空降冠军的成绩登陆了我们本周的榜单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广告回来，带给你全新的冠军歌。

开门， 隔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 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 我不应该瞒， 隔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 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 为什么人生要活得那么累，该怎么讨好每个人，没张嘴的满载和流言定义了我是谁，那快乐是不是也需要也配做自己，太有想法有人白眼，太努力迎合别人，也有最害怕被谁标签而活成那标配，不冒险的人生是否太危险，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我只需要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小人物承受无解事情，笑脸像你我，渴望某天成为经典，不讲理的世界，对热血泼冷水，该怎么守护初心不被。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我只需要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那超级英雄也想有血有泪，那天我的 run away其实也不丢脸，但放不下的就别后退，见证你最真实的脸，那些爱我恨我的不再就随便，那些我所爱所为我所做的一切总会定义我是谁，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只要一生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 有着和前辈五月天一脉相承的热血和倔强，八三幺，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 ，A rock can be a star， 本周离榜。 每个人没张嘴，全世界不理解，其实也无所谓，流过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对不对？ 而八三幺主唱写给 The Nine 刘雨昕的这首练习曲也同时在本周一并离榜。 你从未曾说出口的话，如同一颗心躲进那片云层里，就算没有震撼的开场，当你 你一出现，改变了旋律走向，路途在跌宕，你的笑指给了方向，黑夜的烟火因为你点燃了流星，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练习一遍一遍所有关于你被剪下那一页回忆的秘密，故事从何说起，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的半味道，只愿这首歌把夜幕全都照亮，你就想笑吧，让青山不会再流浪，也许曾心慌，但有你心就有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 with you with you， 我天天寂静于世人看沿路风景，直到你的共鸣，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 with you， 却如今只为载着你 All you need the right way to me 决定就是你从此刻起 Baby are you here to set me free 呼吸呼吸第一个了你温柔你 Fast lane on the highway 这么暧昧没有露水沉醉有你体会你的余味就是香水我 Yeah you already know That's the course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baby 观众 never been before That's a given that's for sure 鹿鸣音乐风风吹的 Lady Rolling Scores That's the course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baby 观众 never been before That's a given that's for sure 鹿鸣音乐风风吹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上周的 Nine 刘雨昕呢还有两首歌上榜，但是本周呢都双双离榜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 Of Course。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着不俗的音乐素质，但是可能是生不逢时吧。作为张艺谋的电影的标题主题曲，周深这首《悬崖之上》之前在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但来到全球榜的时间呢的确是有些晚了，很遗憾之前在榜一周取得第九名的成绩，本周呢就匆匆离榜。 着的天下，为每个人安一个家。难忘记冬夜漫长的北风，有位心上人滚烫了他心房，他在你离开的村庄静静地守在路火旁， 11:56秒，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是下榜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温丽明的这首《小木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稍后呢，小航会在这里带大家进入节奏驾到。那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我们明天见。 我跟着走，遗忘那对手，是天真的梦有牵走，求得到爱和你所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